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7面，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。宝积经96愿，这一首偈非常重要啊，前面读过了，我们多读一遍啊。阎罗常告彼罪人，无有少罪我能加，如自作罪，今日来业报自招，无待债。这个四句偈我们要多念，最好呢能把它背下来啊，非常重要，时时警惕自己啊。下面是又如普贤行愿品曰：菩萨自念，我与过去无始界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形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啊。这是华严经普贤菩萨说的。我们学佛的同学都承认，当然也有不承认的啊。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一生，生命是永恒的，有过去时，有未来时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踪，这是生命的实相啊，也就是真相。那么既然肯定有过去，过去无量劫，生生世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如果与信德相违背，那就是罪业。菩萨得六种神通，续命通就知道过去生生世世的事情，啊，通由大小不等，完全看你的障碍除去了几分。如果障碍都没有了，你的能力圆满的恢复 啊，你就能够知道，从生命的开始到现在，你全都知道。如果障碍很多，你只能突破稍许，这个能力也能发现。你可以知道过去十世、一百世、一千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我们从外国卫斯博士的催眠报告，他曾经有一个病号，他给他催眠，回到过去几十世，啊，好像时间是4000多年，啊，应该有80-90世的样子。说出当时居住的环境是在洞穴，啊，我们今天讲野人，啊，还没有进入有文化的阶段，啊，如果有圆满的智慧，啊，那就晓得真的是经上所说的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造的业，肯定恶业多过善业。啊，于是恶业大，恶业重，累积到现在。完全不知道罪福啊，啊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误的。过去人造作罪业知道，这是不好的事情。啊，因为对于我眼前有利益，我做了。啊，虽然做了，心里面还有稍许的不安呢。现在人没有了，以为造作一切罪业是对的，是没有罪过的。啊，反过来认为行善是一种罪过，行善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达到了饱和点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是诸世间所有一切法对你都失效了，起不了作用了。啊，伦理对你不起作用，道德对你也不起作用，啊，因果也不起作用。佛菩萨的教诲，圣贤的教诲，嗤之以鼻，啊，认为这个都是错误的，封建的思想，落后的思想。在这个环境，最后是老天来收拾了。啊，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的灾变，啊，那就是算总账了。希望在这个时候能救，能回头。啊，确实，诸佛菩萨 上天非常慈悲，总是在那里盼望你觉悟，盼望你回头。啊，虽然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育被现在人排斥贬斥为封建迷信，啊，只有极少数的人还相信还接受，啊，在这个环境里头有一个人相信就救一个人，有两个人相信就救两个人，不信的人呢，随他去吧。啊，他聪明，他能干，他有本事。啊，在大灾难当中，他避免不了。这个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《宝积经》里面阎罗王的话啊，所有一切三途苦报是你自作自受，与阎罗王不相干。与诸佛菩萨也不相干，啊，业报自招，无有代者，没有能代替你的，啊，佛菩萨不能代替，上帝也不能代替，普贤行愿品这段话是告诉我们。我们无世界来造作的罪业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没有体积。如果是物质现象，它有体积，体积再小，那有多少呢？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啊，无量劫来呀！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！那么我们今天遇到了算总账的时辰到了啊，在这个还未来临之前啊，种种的灾变都是上天对我们的警告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啊！现在从网络、从卫星的报告，我们明白了，啊！真的明白就是觉悟了，觉悟了，改过自新了，改过回头。听老人的话了，老人是谁？祖宗的话。佛菩萨的话，圣贤人的话，他们不骗人，他们的话都是老实话， 都是真话。他们所说的、所行的、所做的，随顺心的。中国传统文化千万年流传下来的，伦理只有五条，20个字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20个字，没做到啊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讲了啊，讲多了没有必要，来不及了。现在的话越少越好，最重要的我们要去做啊，这五句没做到啊，一条都没做到啊，为什么没做到？他的内涵不懂啊。什么叫父子有亲？什么叫夫妇有别？不懂。啊，五伦是道德的根本。啊，五常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啊，有关系应该要尽义务啊，就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关系无常是信德的基础，就像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啊，那是自信根本的四德啊。中国人讲了五条：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五个字也没办法做到。为什么？不懂什么叫做仁，不知道什么叫做义，也不知道啊，四维八德，四维礼义廉耻，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。啊，现在不是说讲做的问题了，不懂得自己意思啊。所以他没做到啊。啊，为什么不懂？没人教了，在家里面，父母大人不教，社会没人教，国家没人教，学校虽然很多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不教这些东西，不讲这些东西，那这老天爷算账了啊！什么叫觉悟啊？觉悟的人对于这些事明白，回头啊，从今天起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要往这四条里面去归。 与之相应。啊，那这个人就得救了。啊，这个人在灾难当中也是平安度过。凡是平安度过的人，我相信都会有使命。啊，这个使命就是古人讲的，你还留在这个世界，你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四位。大灾难当中，你为什么还平安度过？你有任务啊。你有勇气，你有决心，啊，你能够帮助苦难众生，这在佛法里面，这个人是大菩萨，不是凡人。啊，真正忏悔，真正改过自新，啊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啊，经典很多，来不及了，啊，只选择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啊，只选择这一部，或者选择《阿弥陀经》莲池大师的疏钞，或者是藕益大师的要解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世间法中国的典籍。儒释道意思都有，啊，你就可以选择一部群书之要，啊，这一部书是从今时子65种里面揭露下来的，啊，65种揭露群书之要，内容是什么呢？怎样修身？怎样齐家？怎样治国？怎样平天下？这是一本好书啊！唐太宗下命令编的，啊，主编的人是丞相魏征，一定要记住，造业无边，报必随之。这是因果教育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 所以你起心动念要想到啊，善念、善因一定有善果，恶念、恶因一定有恶报。俱舍论九云：上至世尊，无能者矣。以业势力最强胜故，这一句话说得好。真话，业的势力太大了啊！就是佛也没有办法把它压住啊，叫他不发作，不可能的。设方诸佛如来大慈大悲，也控制不了今天地球上的灾变。为什么？这是众生业力。所感的果报现前。故云：众生业报不可思议啊。再看下面一句：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如大集经云：众生之行不可思议，众生境界不可思议啊！这是讲的善根。又临济禅师说：“你与舍佛祖母，指你能听法的便是。”临济禅师的话里头有话，他问的意思：你想认识佛吗？你想认识祖师吗？你现在能听法的就是啊，就是诸佛，就是祖师啊。这个话你听懂了吗？不想见佛，见祖师。我能听的，这个就是；我能看的，这个就是。能听的是什么？闻性。能看的是什么？见性。闻性见性就是诸佛如来，就是祖师大德。信啊。临济讲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们体会不出来啊，或者正在我们闻法的时候，一念回光，这个自信呢闪了一下，像闪电一样闪了一下。 第二念的又迷了，他不能继续啊，继续就大风光明啊，只是一念闪光，这一念闪光别瞧不起他，非常可贵。为什么呢？无世界来你都没有闪过，这开始闪了一次，这很了不起的。希望一天能多闪几次啊，一天能有一次闪光，像弥勒菩萨所说的，闪光长时间多长呢？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1，都很可贵啊！哎，他第二年就迷了，第三年迷得更深，第四年迷了，回不到头了。所以这桩事情要常常亲近佛菩萨，听佛菩萨讲经说法，帮助我们开悟啊。为什么有人听了开悟啊？有人听了迷惑，这是因为自己真能够依教奉行，把烦恼习气放下，他就听得懂，他就听得清楚，就有受用。如果烦恼习气放不下，他听不懂，他没有感觉，啊，他没有产生变化，啊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如果细心去观察，啊，同样看一样东西，听一样东西，有人感动得流泪。有人完全没有感动，若无其事啊，在这里面我们就能体会到，受感动的他的善根发现了，完全没有受感动的，他的业障很深啊，不是他不能感动，佛说法的这个力量还不足以感动他啊，他必须要更长的时间去学习，到最后他会感到啊。所以为什么说要长时熏修，要一门深入，容易感动啊。啊，这是不能感动的。我们常讲呢，这个人啊，自信心很强，自我很强，啊，成见很深，自以为是，啊，这样的人就比较难感动。啊，感动之后，如果不能真正放下， 这一感动，面对境界，他又迷了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眼前的现象啊，它不能持续啊，啊，持续那就由我变成善了，啊，那么这种善根确实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早年。韩馆长在世跟我谈过好多次，他的小孙子那个时候只有四五岁啊，他看到一个在这个看动物奇观呢，看到小动物被大动物吃掉的时候，伤害的时候，他看了都流眼泪啊。观众问：“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这个小孩，这小孩，啊，他看不得这个凄惨的这个这种镜头，看到这个，他就流眼泪，他就伤心。”我告诉馆长：“我说你这个小孙子有很深厚的善根，他有同情心，他有怜悯心。”啊，他想帮忙帮不上。古人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有善根呐。啊，看书，啊，看到好人被坏人害的时候，也会伤心流眼泪。啊，从小观察他有善根，好好教他，将来是个有道德的人啊，有学问的人啊，能对社会做出正面贡献。能行善的是善根，能作恶的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。据佛说，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，所有一切不善都从这三个根生出来的，反过来就是三善根，不贪不痴不嗔啊，还得要加上个不慢不疑，不疑是对圣教不怀疑，对佛菩萨不怀疑，对因果报应不怀疑，那就是善根啊。啊，容易觉悟，容易感动就容易觉悟，不容易感动就不容易觉悟啊，他的自信心非常强啊，他不肯接受外界的啊，这样的人在现前的社会很多。 啊，圣贤东西他听不进去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啊，自以为相信科学，实际科学是什么？他也似是而非，他并不真懂。真正懂科学，我相信他一定相信因果。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因果。普朗克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物质是果，什么原因成就的？啊，他真的找出来了。意念是物质的基础。那意念是因呢？物质是果，这跟法相宗讲的没两样啊！啊，法相宗所说的转向就是见分，阿赖耶的见分，见分要见，哎，立刻就出现了相分，相分就是物质，境界相。啊，见分要不想见，物质现象不会有啊。啊，见分要见，哎，物质现象自然就现前。啊，见分为什么要见？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见分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的，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见分是转向，物质是境界相，叫阿赖耶的三细相。法相为实相，说宇宙之间只有这三样东西，其他全假的，都是这三样东西变化出来的。啊，能变的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，大乘讲因果啊，发菩提心深信因果，科学家相信。相信因后头一定有果，见到果知道它一定有因，啊，善果一定有恶因，啊，善因，恶报一定有恶因，所以菩萨不怕果报，菩萨怕造因。众生不怕造因，果报现前害怕了，害怕也没办法，也逃不掉。每日多办用处。欠少什么呢？六道神光未曾见谢啊！禅宗常讲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六根是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的根性就是佛，就佛性了。啊，佛性在哪里？佛性在六根上起作用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在鼻叫嗅性。性啊，天天起作用，从来没停止过啊，是未曾间歇。可见众生之日用于境界，均超情利见，不可思议。觉迷就从这里分，六根的根性里面掺杂着情，掺杂着见，这个见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，就是执着。啊，六根的根性隐没了啊，六识就现前了。六识是迷啊，六根根性是觉啊。楞严会上教光大师啊，《楞严经正脉》里面所说的舍识用根，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。如果他带着情识情见，那就是凡夫了，六道众生迷而不觉啊，自以为是啊，这就错了。又《法华经》曰：若人善乱心，若于他庙中一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，身贤众生善根，非四量分别之所起。这是什么？普通人凡夫散乱心，啊，他走进寺院道场，不论是有心是无心，念了一句南无佛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皆已成佛了。这个也不是说他马上就成佛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成佛的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面，啊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。什么时候这个种子起现行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起现行语言了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都知道有佛。 不管你喜欢也好，是反对也好，你赞叹也好，回报也好，这都没有关系。总而言之，你心里有佛，只要有佛，遇到缘，你就会有成就啊。他将来就凭这个种子修行正果啊！如果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会凭这个种子，将来遇到这个净宗法门，他会念佛求生净土。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！我们如果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时时刻刻无论对什么人，即使他是个很好的修行人，他还没完成，我们跟他见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是帮助他增长善根，帮助他早日成佛，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。我们自己存这个心，那自己怎么能不成佛呢？啊，最忌讳的是杂心闲话，啊，我们真干。闲话不说了，见人阿弥陀佛，不管他讲什么东西讲给我听，回答他全部是阿弥陀佛啊！我要跟大家讲的都不需要，都归到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念佛的善果，很快就会现前。啊，在灾难当中，平平安安的，啊，阿弥陀佛把你接到极乐世界，啊。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，永远脱离六道十法界，真正的功德圆满，这真正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啊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，祝福圣灵，祝福世界，一不可思议，言祝福者通知十方如来，胜利列者利用，我们一般讲能力啊，就是作用。又取梵语名义集，即宗经录四十八，有五种力。第一个是定力，第二个是通力。神通，第三个是戒实力，第四个是大愿力，第五个佛法之威德力。 此五种力不可思议，故曰圣力不可思议。我们现在在五种力里面特别需要的是定力，是愿力。啊，无论是顺境善缘，你有定力，在这个境界里头不生贪念的，逆境恶缘不生嗔恚。啊，生什么呢？通通生阿弥陀佛。记住啊，时间不多了，赶紧修啊。啊，好事阿弥陀佛，卧室还是阿弥陀佛，通通归阿弥陀佛。啊，不受外境干扰，不受外缘影响，我们极乐世界这条路就走通了。跟弥陀同心，跟诸佛如来同心，愿一切皆成佛。啊，以清净平等心对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恶常常找我麻烦，要害我，我对他还是阿弥陀佛，还是清净平等心对他。啊，他怎么样陷害我，若无其事，这就对了。我的心全归到阿弥陀佛了，阿弥陀佛对极重罪业，造作无念罪业的人，阿弥陀佛都原谅他。那谁惩罚的？是自己业力惩罚的，跟阿弥陀佛决定不相干。阿弥陀佛念念只盼望他回头，那回不回头，阿弥陀佛对他是一片慈悲。这个我们要学啊！啊，与一切恶作的众生不生分别心，啊，不生嫌弃的心，啊，应当要生慈悲心、怜悯心。啊，知道他本心本善，知道他本来是佛。啊，我们应当啊，学诸佛菩萨一样啊，我们就感化他了。啊，真正帮助他回头啊。啊，让自己心纯净纯善， 那就完全对了。啊，对一切众生没有恶意，啊，大灾难纵然现前，你会很平安的度过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护念你，天龙善神帮助你。现约精进啊，现在就本经来说，法藏大师主真实会，明心见性的人都是主真实会啊，真实会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来的。啊，只要见性，它就现前。与无量劫庄严佛土，怎么个庄严法？下面这一句就解答了，得如普贤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就是庄严佛土。我们能把十大愿望落实了，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庄严佛国土了。啊，第一个真诚的礼敬，第二个赞叹如来，如来是讲称这信德，这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信德相应，已经赞叹。他是坏人，坏人干了一段好事，其他的不论，这一段好事要赞叹。啊，他做别的恶事呢，我会绝口不谈不提，啊，也不必放在心上。这样就能感化他了。啊，自己要做出来呀。啊，说没用处。啊，要把它演出来，表演啊，做出来给他看。真的爱护他，真的帮助他啊，这些做法就是主真实会啊。礼敬是外表，决定是平等啊，赞叹是有差别，他做恶的不赞叹，他行善法已经赞叹啊，他是善法短时间只做个一天两天，这一天两天我们赞叹，啊，坐卧的时间长，血口不提， 念儒家都能做到沉思不说，随事不见，既往不咎，儒家都可以说。佛的境界更高啊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要把真实之际做出来啊。开是开通开显，化是教化，显示是要把它做出来。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确、慈悲，一切时一切处要落实，要做出来。处事待人接物，诚敬谦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表演着真诚、恭敬、谦下、和睦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要这样做法。现在灾难频繁，地震差不多都是六级以上的过去五级我们觉得很可怕了，很严重的六级以上很少很少，现在五六级是平常的，八级九级常常听到，就像经常讲的，还有一些善根的人被这个地震震，听到常常有地有地震，他醒过来了，他在思考这真正原因是什么。就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他开始弃恶扬善，他开始改邪归正，可惜不多，多就好了。如果再有几次大地震，可能就有一部分人真的回头了，这是好事。全世界的人都回头了，灾难就化解了。所以 起心动念，一定要跟自信相应。自信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真心的，要跟这个相应。那每一天我们都要反省，我今天一天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，与这个相不相应？做一个反省，做一个检讨。相应的，希望明天都能保持；不相应的，希望明天要改正。显示真实自己，于令一切众生呢，皆得真实利益。什么是真实利益？真实利益是做佛啊，回归自信。自信里面本有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通通现前，那就是大乘无量寿，就是极乐世界。真实利益，亦如是大愿大行无量真实功德，故成就胜利与国土，皆不可思议。什么叫修行？要知道啊，心是行为呀，起心动念，意的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造作是身的行为，身口意，行为与性德不相应了。这就错了，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邪正的标准，经典所说的就是在本经里面32品到37品，这个六品经是无量寿经讲的戒律内容是讲的无戒是善，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你落实有哪些好处？你不能落实有哪些过失？那一大段经文都跟你说得很详细很清楚。我们把它选作晚课读诵的经文。早课我们读第六品48元。学阿弥陀佛。晚课来反省改过自新，忏除业障啊。这叫真修啊，真干啊。 啊，经文绝对不是念一遍念给佛菩萨听的，佛菩萨才不听你这些东西。啊，读诵经文全是为自己。啊，讲经文字字句句与今天思想行为做对照，啊，作为我们修正的标准，那就对了。谭鸾大师于十七种过度庄严功德成就下，啊，他最后的这个一句话，夜夜祝愿，言可思议，或者是安可思议，意思是一样的，就是不可思议。如光为佛事，言可思议；水为佛事，安可思议。佛事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事，这叫佛事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，啊，什么样子呢？破迷开悟，破迷开悟的方法太多，八万四千种，啊，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时节因缘，啊，我对象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根性，什么样的程度，啊，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启发他，那么一般最普遍的就是现在众生心浮气躁，没有耐心，所以学什么东西都学得不扎实不认真，啊，天天在学，学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啊，那我们这个都做样的给他看，那做什么样的？我们学不倦，啊，讲不厌，天天学，天天讲，认真的学，认真的讲，讲是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我所能够体会的，我所能够感受佛在经上的教诲，啊，提出来给大家分享。认真的学，恭恭敬敬的学。啊，确实得利益了。身心安乐，法喜充满啊。啊，至少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皆成，皆出六尘境界。啊，能够稳得住了， 啊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啊，都可以不关怀了，不放在心上了。啊，善缘恶缘通通不攀缘啊，心者才能定得下来，这一句佛号才能念得好，念得欢喜，啊，念得很如法。这个下面啊，幕后这一句，最殊胜者，则为诸往生者，不断烦恼得涅槃分，言可思议。这一句说得好啊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都是待业往生啊。烦恼没断呐，啊，只是临命终时那一念，把烦恼扶住了，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就不怕了。为什么待业到极乐世界你能得涅槃分？到达极乐世界，天天听经，天天闻法，极乐世界不干别的事情啊，啊，听经闻法没有中断，极乐世界人的身体跟我们身体不一样，我们这是血肉之躯，需要饮食来维持这个生命，极乐世界不是血肉之躯，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，连水都不需要。它是法性身，极乐世界是法性土，啊，跟我们这里完全不相同。我们这个世界是妄心所变的，极乐世界是真心所现的。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信息，那就是我们要想断烦恼，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能一天不听经，不能一天不念佛， 如果你警觉性高，你认为灾难是真的，真的会现前，而且更快。那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表演，他这一部注解完成之后，他身体不好，注经的时候就生病啊，他这个任务完成了，那我们也把他这个工作接下来了，这一代传一代啊。啊，往生之前六个月，每一天就是一句佛号，经都放下了，不再看经了，一天140000声佛号，他计数的，半年了，一天不中断了，他往生了。啊，我们要他用他这种方法，好好办法了。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有没有发菩提心？发无上菩提心。欧益大师说的，我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一心一意，跟阿弥陀佛学习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这样的人决定得生，万修万人取。啊，我们看看灾难，或者怎么看看美国2012的电影啊，你把这个电影当作一堂课来上啊，你看看这镜头全毁掉了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地区，我们遇到了啊，不要把它看成是假的电影，把它看到，哎，就在我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故，我怎么办？念佛就能解决问题啊，灾难不能避免了，所有一切财产几秒钟就完了啊，连居住的城市被大水淹没了，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共业所感，死的人太多，过人去处不一样啊！啊，业力牵着走的，你在六道里的还受轮回之苦啊，善业牵着你走的，你又到人间天上去投胎了啊。念佛走的，阿弥陀佛全接到极乐世界了，你愿意走哪一条路？全操在自己手里啊，主宰是自己，不是别人，要有定功，要有智慧。

啊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错了。对，下面引用《金刚顶经》啊，《金刚顶经》曰：“唯此佛刹，净以金刚自信清净所成，密严华藏。”前面我们已经读过，说前已明证，极乐世界即是密严华藏。啊，讲极乐、讲密严、讲华藏是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。自信清净心所成就的，如是圣妙国土啊，皆非微尘所成啊！这微尘所成的是我们这个世界，就是物质所成的，本非世间。物质不赖万有引离而为系，故不须有虚灭啊！这说明了不需要什么虚弥善的，且以国土乃金刚自信清净之所成，故云世界不可思议。金刚在此地是比喻，比喻自信啊，金刚是不坏意，比喻自信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，清净不染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本体。极乐世界的人皆是金刚不坏身，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体质相同，容貌相同啊，经上前面都说得很明白，随顺当时印度风俗，设32相80种好，那实际的我们在观经看到阿弥陀佛的报身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啊，从理上讲，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行，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。啊，世尊在华严经上说得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行。后头一句话是：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变成六道凡夫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自信的智慧德相就现前了，极乐世界真相啊，就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佛，阿弥陀佛，以及所有往生的人，啊，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自信清净心之所成就，同时也是每一个往生的人他们自己自信清净心之所成就。啊，自己的清净心，这个清净心跟弥陀的清净心是一个心，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。啊，从一体起而用啊，贤首过思还原观上所说的。在这世界不可思议，七国众生功德善利啊，七国极乐世界啊，至极乐世界诸往生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种种正行助行定善善善求生净土。啊，这往生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这是我们眼前的大事。啊，头一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啊，不要再想东想西了，专想阿弥陀佛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。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种种正行，莲池大师告诉我们，正行就是念佛。住行还是念佛，定善善善是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我们统统把它归到一句佛号。终极的目标是求生净土，持万德圆觉之名，入一尘大愿之海。一尘大愿之海是形容极乐世界，凭什么进去？凭万德圆觉之名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啊，一心专念啊。 啊，经上讲一相，一是一心，相是方向，一个方向啊，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见阿弥陀佛。如是殊胜功德，无量无边的，故其利用啊，甚难思议。极乐世界佛的利用，菩萨的利用，国土的利用，我们都想象不到。啊，不可思议。修善所得之利用，成为善利。净言疏云：“一法正修啊，名为善利。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利，均不可思议。”这个地方我们要修啊。正行念佛，遇到有缘啊，有这个善缘，可以多做一点善事。但是做善事不妨碍自己念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做这善事的时候妨碍了念佛，宁可不做。记住，古来祖师教导我们：好事不如无事。啊，做善事丝毫不妨碍念佛。啊，这个善事是我们在帮助别人幸福，啊，帮助别人学佛，这好事情。啊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有这个缘分吗？多带一些人去吧，带的越多越好啊，普度众生啊。啊，戒淫众生有无量的方便，一一方便都不妨害我们自己的真心，这个原则一定要到，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。啊，不能放弃。我们念佛才能够得念佛三昧。啊，才能觉悟啊！啊，一般人讲开悟，啊，才能像经上讲的，得真舍利。 与世出世间一切法要用清净平等心来看待，没有疑惑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得自在了。啊，真正有困难，佛菩萨会照顾。啊，佛菩萨叫没有照顾，其实佛菩萨照顾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粗心大意啊。如果心静下来之后，才发现佛菩萨照顾。啊，顺境是照顾，逆境也是照顾。啊，遇到许多善人法行来帮助我们是照顾。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起了贪心了，起了妄念了，那就把自己毁掉了。哎，在境界里头啊，不起恶念，不起贪心，佛菩萨照顾，等于考试一样，顺利通过了。啊，恶缘，啊，逆境的恶缘，恶缘是遇到些恶人，找麻烦的，回报的，嫉妒的，障碍的，陷害的。还是真诚恭敬对待，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，什么原因呢？对正法不了解，对修学不了解。啊，他们着重在自私自利，着重在名闻利啊。啊，我们虽然没有妨害他，他以为我妨害他。啊，造成对我的伤害。我不放在心上，那这一关又通过了。这都是修忍辱波罗蜜啊，很顺利通过了啊。所以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你觉悟了，你看清楚了，对自己有大利啊，没有一点伤害啊，啊，都是帮助我们勇猛精进，在菩提道，我们没有失掉菩提道。菩提道是觉而不迷，失去了那是迷而不觉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念念不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